会同我哋讲一个题目，就系、是工作间嘅得与失。咁大家都知啦，黄牧未曾做传道全职同工之前咧，佢系一个会计人嚟噶嘛。咁我唔知佢今日佢个讲章里边咧会唔会讲啊？佢喺做呢、這个做数嗰阵时候咧，佢可以搵到几多钱啊？做数咯，即系。可以揾到幾多錢啊？今次而家做牧師做傳道，哎呀少咗好多啊！有咩得同埋失啊？咁佢今日咧就會同我哋去分享嘅經文咧，就喺以弗所書六章第五至到第九節嘅。咁啊，請大家嚟聽我讀出嚟。佢話：作仆人嘅，你哋要惧怕戰驚，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不要只在人的眼前這樣做，像僅是討人的喜歡。而是作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知道每个人所做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必按所做的从主得到赏赐。作主人的，你们待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他并不偏待人。 剛才 Grace 都講咧，我哋今日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咧，就外遊啊，又或者係有唔同嘅事忙住啦。咁外遊都係偏多嘅嚇，可能暑假。咁咧就我哋有時都會覺得咧，就好似旅遊咧，係現代人咧喺工作嘅裏面咧，即係好辛苦啊，做嘢咁又做嘢做咁樣，有啲時候都未必係咁享受嘅。咁旅行咧就似乎差唔多係我哋工作裏面嘅救贖嚟嘅，即係哇救贖翻我哋喺工作裏面啊嗰種嘅困苦。咁但係唔知咧早排咧大家有冇睇過一篇嘅文章啦嚇？喺我哋嗰個嘅關即係嘅關係網裏邊咧，就係阿琴摩 send 出嚟嘅，阿 Tony 啊 send 出嚟嘅，有睇到啊？我未講你都知啊，咁犀利啊！講嘅咧就係佢話啦，就係咧點解咧解釋翻咧就係點解咧你放假？你瞓覺休息啊，無論去一個即係好靚嘅陽光海灘嘅地方旅行，但你發覺咧，你翻嚟之後咧，唔係你期望嗰種咧啊，放假差電啊，咁翻嚟之後咧，你都係死下死下咁樣嘅。咁呢個感覺應該大家都好熟嘅嗬，係嘛？即係放假好開心，但係放完假咧，你唔覺得係得到咧你期望咧嗰種 recharge 嗰種嘅感覺。咁佢用咗一個嘅即係佢話好科學啦。嘅方式咧嚟到去解釋嘅喎，咁佢就話咧人咧原來個休息係分兩種嘅，一咧就係身體上邊嘅，第二咧就係你個腦啊，即係話其實好多時間咧係我哋嘅腦需要休息，所以如果你個腦需要休息，但係你走咗去瞓覺，即係你個身體休息，咁其實瞓覺個腦唔休息嘅咩？我覺得要問一問我哋嘅催眠大師啊 Teddy 仔我先知啦嚇，咁佢嘅解釋就係話。其實係你嘅腦需要休息，咁所以咧，你成日瞓啊，瞓完一轉又一轉啊，咁嗰啲咧，我哋啊小頭嗰啲啊瞓啊，咁咧就你發現，都係咁攰嘅，咁原來佢話因為你冇俾個腦休息，咁嗰個嘅文章咧，佢就大致上係咁樣去解釋嘅。咁但係呢一段嘅經文咧，其實佢就更加係講到，你知道人咧就唔單止係身體同埋腦啊，腦我唔知屬於邊部分啊，係 mind 啊，意志啩。當然他沒有描述到就是人的心靈是需要休息的嘛，即如果你身體又或者你的腦袋是得到休息，但你的心靈如果沒有得到休息的話，就是說你找到一個地方能夠去recharge 你自己的話，那你怎樣休息怎樣放鬆呢，那個的作用都不是很大的。那就很多時候呢也都很多的弟兄姊妹呢會談到一個的問題，就是我應唔應該轉工咁樣？有幾多個喺呢一個嘅考慮嘅裏邊嘅？而家嚟啦嚟啦係啦，咁少咗咩？你都係啊？哎呀，我唔會話俾人聽啊！我唔會話俾你老細聽嘅。OK 嗱，咁大家喺諗轉工嘅時候咧，咁啊好自然啦。我哋人都係一個即係 rational being 嚟嘅，某部分嚇，即係一個理性嘅存在嚟嘅。咁所以即係意思即係話，我諗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都會用一啲嘅理性嘅分析，即係話我會做一啲好簡單嘅比較， 就係好似呢個今日嘅講題一樣啦，你會考慮得與失嗰個嘅問題。咁但係嗰個重點係，究竟得失係考慮啲乜嘢嘅咧？啊，我聽好多弟兄姊妹分享嘅時候啦，多數較多喺得嗰邊咧係金錢同埋地位嘅，啊，同埋一啲 benefit 啦嚇，假期有幾多啊？咁樣等等啊，或者俾自己嗰個嘅前途啦嚇，係咪理想啊？咁呢個係得嗰方面啦，失嗰方面咧，我聽到咧就多數都係講身體咧，即係時間啦，健康啦，同屋企人嘅關係啊，咁從呢一度咧去睇個失。嗱，但係今日呢段經文咧，佢就講得與失嗰個嘅較量咧，即係個比較咧，就喺其中一個點，就係我哋常常會係忽略咗嘅，就係喺工作嘅過程嘅裏邊，究竟你嗰個嘅生命係喺度耗損緊啦？定係喺度成長緊啊？咁你亦都會繼續會問，咁點為之耗損？點為之係成長先？係嘛？咁我學多啲嘢，收入多啲，生活圈子闊啲，咁算唔算係成長咧？當然係。但係呢段經文咧，嗱，你要留意佢嗰個嘅焦點咧，你要見到啦，佢就用咗仆人同埋主人，係嘛？嗱，首先呢兩種嘅角色，即係話大部分做的不是仆人就是主人的，雖然我們今天放在今天的 context， 即是我們的現代的處境，簡單來說，要是做小的，要是就做帶領的，即這個是一個比較上面，有時候很難絕對的，即是很難說絕對你就是做主人，就是做老闆聽完別人說的，不需要那麼仔細去分，即是簡單來說，你那個的工作裡面，很多時候都是包括兩部分，一，你是要人接受別人給你的 order，的指令來去完成的，有些時候你就要去管理人的，好像剛才阿康那樣說，慢慢一步一步這樣的時候都可以做到一些管理那個的角色，那我估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有時都是介乎這兩者之間的。好了，其實但是保羅他寫這段經文的時候，雖然比重就是你大家想想四比一，那也很對的，我們這裡有多少個做老闆的？喂，個個都望住你喎，真係個個都望住簡老闆啊！咁啊，大部分都覺得自己唔係做老細嘅啊，都係聽人話嘅啫。咁啊，佢四節經文咧就係講仆人，一節經文咧就係講主人。但係如果你留意我哋一陣間嗰個嘅分享嘅時候咧，你留意無論佢講作仆人又好，作主人都好咧，佢都有一個嘅共通之處嘅，就係話作仆人、作主人都好咧，嗰個嘅生命咧，是要跟耶穌基督的生命是有一個連繫，那么你才真真正正是能夠在那個工作裏面，你的生命是在增長的。這個主題聽起來很老土，那即是怎樣都要回去上帝那裡，因為我們在很多對上帝那個的期望，剛才簡生真的很正面，是的，原來找到，是我 miss 了，原來每一個的即係一啲比較 critical moment 嘅時候咧，康咧即係都話我會尋問神。上個禮拜咧，我哋講到嘅時候咧，有提及過咧，就係聖靈嗰個嘅同在。聖靈嘅同在咧，咁其實我上次就講咗有兩個好重要嘅，我哋唔好忽略嘅，就係第一，上帝或者聖靈嘅同在咧，唔係一種情感上嘅啫，所以在有些版本亦做了那個保衛師是個 comforter， 我們覺得有時不是最全面的，即是他不只是安慰你，哎呀好慘啊，知你慘了，知你辛苦了，即是你好像男人很喜歡一個女朋友或者老婆一回來到來就即是哄你啊，即是哎呀老公辛苦了，坐下啦，這樣即是不是這一種，即是聖靈的同在。第二呢，就是亦都不單止是一個 helper， 因為保衛師咧，有啲人係譯做 helper 噶，即係佢幫助你。咁其實咧，即係用我咁樣去做一個嘅比較。頭先阿康所經歷嘅咧 ，more 喺即係較多咧，喺上帝點樣去幫助，即係喺呢個分享裏邊啫嚇。即係較多係演繹聖靈點樣去幫助上帝，點樣去幫助我呢個人。咁樣嘅時候咧，我哋都好希望我做嘢好頹嘅時候，好沮喪嘅時候，咁我好想經歷到上帝嘅安慰、鼓勵。OK， 呢個可能是第一陣嘅，第一重嘅。第二咧就係、是、我都想上帝帶領我，俾一份好啲嘅工作我，或者咧佢俾我所需要嘅能力、知識， 或者咧係周圍嗰個組合啦，譬如拍檔也好，或者各方面都好咧，都好似咧係能夠發揮得到咧我嗰個嘅啊專長嘅，問啲問題都咁啱，即係我讀過嗰啲佢先問嗰嘢，好似睇住你讀過啲咩嚟問你咁樣。咁你講，哎 ，yes， 即係你會覺得上帝咧嗰個嘅預備咧係好好嘅。嗱咁其實呢兩者咧都係即係呢兩種嘅一個對上帝嘅臨在嗰個嘅期望咧，都較為喺可能喺一個 comfort 或者 helper 嗰度。但係上次我哋都講啦，就係聖靈嗰個同在咧，係唔止嚟到安慰同埋去幫助你嘅。咁係咩咧？兩樣，第一係帶領你進入真理嘅裏邊，真係能夠將你從嗰個嘅處境裏邊咧，你走出嚟咧，唔係人哋要即係幫你開曬路啊！即係個咩披荊斬棘嗰啲咧，同你即係劈山啊咁樣，你講啊咁條路好易行啦。呢個唔係上帝最常用嘅方法嚟到去幫你嘅，佢係想你嘅生命咧係有扭轉嘅。咁所以第一樣你生命要扭轉嘅一個嘅條件咧，就係你真正嘅認識真理。所以喺呢個嘅講道嘅裏邊咧，佢講工作。所以我哋唔係期望上帝會係安慰我哋好受傷嘅心靈啊，或者預備一份更好的工作我哋，因為上帝嗰個嘅臨在咧，唔係俾一份好的工作我哋，而係預備我哋做好嗰份嘅工作。OK， 嗱呢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起始點嚟嘅，唔係一份筍工，而係能夠使我哋嘅生命有能力做好嗰份工。好啦，咁點樣咧？第一頭先講咧，真理同埋上帝嘅同在，即係你嘅生命啊，你嘅生命係貼近上帝。嗱，如果你喺用頭先講個聖靈嘅同在兩個嘅意義嚟睇呢一段嘅經文嘅話咧，第一，我哋點樣能夠喺工作裏邊咧真係被救贖出嚟咧？咁你首先要明白聖經對工作嗰個嘅真理係乜嘢？你係因為認識呢個真理，你先能夠走出嚟嘅。好啦，咁呢個第一個嘅點啦，就係嗰個真理係啲咩咧？第一，我哋首先要知道咧，就係聖經咧就對工作咧。唔好意思都要咁講，係有一個開宗明義咧，係一個較為消極嘅一個嘅描述嘅。大家記得喺創世記嘅第三章，因為人犯罪之後咧，咁點樣去描述工作同人嗰個嘅關係啊？佢就話啦，我哋就會做到汗流浃背，係咪？尤其夏天啊，更加啦，啊汗更加啦。你喺隧道裏邊入邊噶嘛？我聽講係嘛？嚇，好焗係啦，我哋喺上邊都焗啦，下邊就更加焗啦。咁咧就你要做到汗流浃背，咁就你發現咧就好多嘢咧，佢話即係地會生出一啲嘅疾嚟咧，即係簡單嚟講，好似係同你作對一樣，唔會好順利嘅，自己好辛苦咧，而得嗰個結果咧，同你個期望咧，總係會有落差嘅。咁即係話上帝一早已經講明咧，冇筍工呢回事噶，你唔好期望你有筍工，因為就算份工嘅本質係好啊，幾好都好，因為你嘅人啊，嗰種嘅罪性咧，係令到嗰份工即係個工作嘅過程咧，係會帶嚟種種嘅難處嘅，種種嘅挑戰嘅，所以唔係工嘅問題咁簡單，係我哋人嗰個嘅本質嘅問題。咁所以你要扭轉嗰個嘅工作點樣唔係一個完全嘅奴役咧？你話唔冇個奴役嘅感覺就呃你嘅，係嘛？但是你可以在那個辛勞的裏面，你會看到你的生命是有得著的。好了，這段經文的真理的教導是什麼呢？它就是說，原來無論作主人也好，作僕人都好，原來在我們那個做工作的一個過程裏面，我們是更加明白耶穌基督他為我們做了什麼。OK， 你要記得呢點啦。無論作主人有仆人都好，都係讓我哋更加認識耶穌佢為我哋所成就嘅。點解咁講啦？如果你睇第五節到第八節嘅時候咧，咁咧佢就講到做仆人咧應該有嗰個嘅心態。你睇上去咧有啲位咧，你會覺得係幾為難嘅。點解咧？因為第一咧，佢就講啦，你做仆人嘅咧就要懼怕戰驚。咁喺現代人嚟講，你覺得呢個好似幾消極嘅，即係嚇點解要即係日日翻工都簡單嚟講要熬底咁樣，即係帶住一個熬底嘅心嚟到去翻工咁嚇。點解要咁啊？點解要熬底咧？係嘛？咁啊，用誠實嘅心聽從你肉身嘅主人，我誠實真係佢唔誠實啊嘛。大哥佢成日都喺度候住我，真係喺度。困我咁樣，咁好難做嘅喎。 咁你但系仲有一样啦，就系佢话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嗱呢度就难搞啦，即系话咧，佢嘅意思即系话，你要明白咧，你对住呢个咧，面对面呢个咧，系你嘅肉身嘅老细，但系呢个老细后边咧系有一个大老细嘅。嗱，你即系你想象咧，你自己好似即系嗰啲叫咩啊？即系好似Teddy 嗰啲叫咩话？催眠系催眠啊！呢、這个老细就系我肉身嘅老细。但呢個肉身的老闆後面呢有一個大老闆，即是基督。那我 serve 他的時候，這個衰鬼，即是這個肉身的老闆，我真的頂他不順，性格啦、做事的方式啦、容貌啦、等等，我樣樣都頂他不順，沒有樣東西我喜歡的，見到就想揼他，見到他前面爭他後面。那這個是你的肉身的感覺，即是聖經這樣說。但是你對他的態度呢，就你好像服侍基督一樣。哇！大哥，點可以咁做？咁咪好即係自我欺騙咯，即係揾自己品。咁係咪即係自我欺騙咧？即係基督徒原來咁慘噶，日日翻咧就係呢個係基督，呢個係基督，咁咪唔精神翻你有鬼咯，係嘛？嗱，咁呢個真係好大嘅挑戰。但係佢呢度講咧。你見到即這個是一個的教導，是一個的期望，上帝給我們的期望。但更加重要的就是什麼呢？就是你見到他那種他要求我們做那種的順服，譬如第六節說不是做在人的眼前好像討人歡喜，就是說你不是為了你個人那個的得失，也不 是為了一個個人那個的利益而去做的。你作基督的仆人是从心底里去遵行上帝那个的旨意。为什么说这一段即对仆人的描述是让我们去更加去认识耶稣基督呢？就是因为你会看到这个 exactly 呢，就是正正是耶稣 在世的时候工作，即我叫他叫工作，即是他或者说实践他的使命的时候，他那种的生命那个的流露都是这样的。譬如第七節講佢係甘心去服侍主，佢唔係服侍人。我哋見到咧，耶穌咧就最經典嘅當然係以馬，唔係克西馬尼 ，sorry， 克西馬尼祈禱，同埋我哋前個禮拜都講過嘅受試探嘅時候啦。咁你會見到咧，就係佢可以有能力將石頭變成食物嘅，佢完全有權咁樣做嘅，亦都唔係咩大問題，但係。他沒有這樣做，他是放棄這個呢，是滿足自己那個的權利，因為他知道他這樣不是服侍自己，也不是服侍人，就是說他不是要討人歡喜，所以你會看到他做很多的事情，某程度上呢是明知是會得罪人的，明知呢在那個過程裡面呢是他會受到別人給他那個的責難的，如果他要討人家的歡喜的話，其實他就應該聽魔鬼說，就在殿里面跳下来，人家托，不是人家，天使托住他，那大家就拍晒手掌，那你讨人欢喜咯，又完成他那个的使命，就是众人都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了，那你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咯，是吧？又过瘾，又威，又能够满足那个目的，就是人家认得出他真是一个与别不同，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从上帝而来。那为什么他不选这个方法呢？就因為上帝佢就話啦，我哋唔係要做一出好睇嘅戲俾人睇，唔係要得到人哋嗰個嘅掌聲，而係要救贖人啊嘛。而救贖佢一定係要付出代價嘅。我哋成日都講喺崇拜嘅時候，我哋認罪嘅時候咧，好似有時候因為時間關係啦，當然嗰個嘅得罪上帝而罪得赦免呢一個嘅轉接咧，有時係好快嘅。我哋好衰啊！上帝赦免我，喂，感謝主咁樣。但係我哋。冇時間係講中間，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過程，就係耶穌佢嘅付出。上帝唔係隨隨便便去赦免我哋嘅。咁而耶穌喺 在世咧，佢為咗去完成呢一個嘅救贖，使到我哋被接納係有一個嘅基礎啊，唔係隨隨便便嘅。而要完成呢一個嘅基礎咧，所以咧佢就要甘心做呢一個嘅仆人嘅工作。而另一樣咧，你會見到啦，佢就話。好像耶稣去服侍主一样，我们听到很多次就说我是遵从父的旨意，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很多次， 他说他在世的时候，耶稣啊，他是遵行上帝的旨意，父神的旨意。这里给我们对打工仔那个的自我的理解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的。什么意思呢？耶稣说呢，我听父的意思来去做。那有初期教会呢，因为这样的描述呢，是出现过一些的误解，甚至乎是异端。什么异端呢？现在我们的什么耶证啊，那些都有类似的，就是上帝是高过耶稣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听话嘛，他顺从嘛，他说他顺服遵行父神的旨意嘛。OK， 那就是说你是顺服那个呢，你是听话那个呢，而父神是 give order， 是给命令那个。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位置上面的高低咯，是不是？那于是乎呢，有些人就看耶稣是一个小一点的神， lesser God， 就是一个就是小一点咯，因为他要听话嘛。但是我们时间关系，当然没那么快讲那么多神学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三位一体上帝里面，圣父、圣子、圣灵大家都是平等的。OK， 他这个的顺服，即是耶稣这个顺服，不是因为地位上面的差异而顺服的，是因为是一种的关系，即是说因为我视你为我的父。第二就是因为一种的 mission， 一种的使命而顺服的。再强调，所以我们做世的呢，不是因为他出粮给我，不是因为我要交租，不是因为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是？ 我相信我们都不会为五斗米，不过可能五万斗就难讲，是吧？即是五斗米我们就不会这么折腰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人家给个价钱我，因为他供养他提供我那个即是生活嗰个嘅条件啦，佢提供我所需要嗰种嘅，无论生活也好，或者嗰种地位都好啦。由于佢系佢嘅供应者，所以喺呢个咁样嘅交换里边，我就要听佢话，咁而将我自己咧摆喺一个咧，好似系一个次要啲，为咗保存我想要嘅嘢，而我甘心摆喺自己一个即系听话嘅位置。圣经就唔系咁讲。如果你用耶稣听父神说的，我再强调，这个不是一个地位上的差异。所以你不要当你那个的主人真的是你的主人。OK， 他是你工作上的一个的监督，他不是你生命的主来的。你顺服他也不是因为你是差过他，不是因为你要是顺服在他的淫威之下，或者因为他出粮或者等等，他控制你那个的将来，不是。而是因为我要在地上面去实行，因为你的工作本身是有意义的。OK， 你老细那种的，那种的叫做什么好啊？就是他那些的不恰当，又或者他那种的黑人憎的表现，是没有扭转到那个工作本身的价值的，对吗？是吧？你的工作本身是有价值的嘛。上帝安排我们在世界里面去工作呢，是要去满足我们彼此之间，是要去完成，无论你供应一些食物，你给一个的服务，你做医疗的，你做老师的都好。那个的工作本身呢，是要满足人的需要，上帝是给了这个这样的责任给我的。所以我是按着这个的角色，上帝给我的吩咐，而我又甘心在这个的主管下面来到去完成我的工作，但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主宰。所以这个的战战兢兢并非是我们平时讲见到老细，特别是老细照肺的时候那种的战兢，而是对上帝那种的 fear。 我们通常译做什么的？不是敬畏，没错，是我们对上帝那种的敬畏而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同样都是在工作的过程里面，不要看小自己。职位上面可以是一个 small potato。你不要骗自己，你说我在服务社会啊那些啊。职位低微微低微咯。但是我那个的价值，还有呢，我在做这个的工作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呢，原来耶稣都是为了去完成这个的使命，他是甘心做一个的就是顺服那个的角色。而最重要就是这个的顺服呢，这里特别是讲的强调是什么呢？ 是自主的。在圣经里面呢，当耶稣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未有个兵丁就劝耶稣，是吧，他就说你这么巴巴气，你下来吧，这样。那耶稣就说了，即是回应就说了，我不可以，难道我不可以叫即是什么很多营的天军天兵来救我吗？是吧，他这么说，我要的我可以，不过我不这样做。所以耶稣他想说呢，他不是被人，如果不是他自主的话，不是他自己放弃他这个的权利和能力的话，是没有人可以捉拿他的，是没有人可以置他于死地的。所以他这个走上十字架呢，是完全一个自主的一个的过程来的。在福音书里面呢，是非常之强调这点，就是他不单止是一个好像一般人看的宗教迫害的受害者来的。这个是那个，如果你从表面的事实是这样看，但是真正的意思，真正的原因就是耶稣他自我放弃他的能力，他那个的权利，而甘心的呢是去服侍人，服侍上帝，才能够完成这个救赎，我们才能够被上帝所赦免。所以这个同样，我们作仆人的时候呢，我们想对着一些即可能很差劲很黑人憎的老闆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他没有操控到我的生命，你也不要被他操控你，即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即包括不好的东西、你有你那个的话事权的。我们说就是一个人在工作里面呢，其实他失去最大的而不能弥补的是什么呢？不是时间，不是健康，和家人的关系。最惨的是失去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即如果你在工作的过程里面，你发现那个不是我来的，我做不到我自己的，我是被人即好像只蟹这样绑手绑脚，然后拿去蒸。那我那天蒸只蟹的时候，我真的很瞪他辛苦。即你扎住他呢，是不拿去蒸的。我觉得真的很残忍，但是又好吃的。下次你让我蒸给你，盐焗蟹，是拿只蟹整只放在热的盐里，是这样焗熟它。真的吓，真的挺好味的。但是那只蟹很惨，我觉得它真的咁就死咗。即系为此感谢主啦，即系俾呢只蟹咁样出现啦，提供我呢个美食咁样。咁啊，咁我谂我哋做人，好似做嘢都系好似只蟹咁样，俾人扎住咗，吓摆喺个蒸笼嗰度焗熟咗，咁又拆开剥皮咁样，然后就食咗，咁啊即系 consume 咗，消费咗啦咁样。咁我觉得我哋真系好惨啊！圣经讲唔系咁样噶，佢讲我哋系做仆人，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地位上面嘅差别嚟。我哋唔系被人主宰噶，我哋个生命咧系喺上帝嗰度。我系因为上帝嘅吩咐我而听你话噶啫。我系因为顺服上帝而顺服呢一个嘅主人。所以我喺我哋做嘢嘅过程里边咧，你真系要保守自己咧，唔好咩都失去晒。咁啊，我上次好似分組嘅時候咧，都有講及過呢一個嘅例子，即係上個禮拜。頭先阿簡生問我，即係做會計嘅時候啦，咁樣即係做數啦，咁樣。咁你大家都知道呢個都幾難，即係幾難避免嘅。咁我記得我就同老細講過一番即係大義凜然嘅説話啦，即係當佢要求我做一啲即係唔係好恰當嘅事嘅時候，咁我就同佢講：如果你叫我幫你呃政府，即係我如果可以呃政府，咁我都可以呃你喎。即係我真係咁講，嚇、你想我幫你呃政府，咁你難保我第日唔會幫邊個呃你喎？預咗啊！我只可以咁講，嚇、你即係你想要一個咩嘅人啊？你想要一個幫到你，但係呃人嘅人啊？定係？即係啦，你想我對政府誠實，我都對你誠實，即係大致上嘅意思係咁樣。咁我都覺得講呢番説話幾英嘅，即係都應該係即係做嘢嘅時候講過其中一番最英嘅説話。咁即係我諗我即係嗱，我唔能夠完全嘅改變，即係好坦白，我哋知道喺工作環境裏邊咧，都某程度上即係受好多嘢受制於好多嘢。咁但係 你都有個空間咧講，譬如我上誒唔係唔係上帝啊老細啊，喂咁做真係唔係好啱喎，我咁做得罪人啊，亦對人唔公平喎、啊。你嗱佢會唔會聽你話係另一回事？但如果你有呢一個咁樣嘅信念，但你唔講出嚟咧，咁你做嘢嘅個過程嗰、那個就唔係你嚟噶啦，係嘛？嗰、那個係完全失去咗你嘅立場啦、你嘅性格啦、你嘅恩賜啦，或者種種啊。咁因為嗰個先至我哋生命最寶貴噶嘛。未必是最啱，你想的未必啱晒，你的 idea 未必是最好，但那个真是你来的嘛。那如果我们在做事的空间里面连自己的部分都不能够发挥出来，那个就不是你，更加不是上帝所创造那个的你，更加不是上帝期望你在那个生命里面所发挥出来的那个，即上帝所预备那个的你。如果在工作的过程里面你做不到这几部分，你就是一个在这里，就是你的生命在这里亏损，会计的角度就是 depreciate， 就是说你逐步在这里，就是越来越贱，生命是越来越不值钱。你可能你赚的钱多了，但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不一定要死啊，大哥，即不是说你死了那种换取生命，你冇了你自己啊。耶稣就说你去哪里买回你自己回来啊，是不是？所以在工作的过程最大的失，而我们力保不失的地方，就是你的个人的生命，在主里面给你这个这么独特的生命。因此你所得到的教导，你所领受的恩典，这个是上帝给你的，不要在工作的地方里面因为那五斗米而失去了。第二个就是他讲作主人的了，作主人呢他就说了，你们待仆人都是一样，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一样在天上有同一位的父，并不偏待人。其实你会看到呢，作仆人到主人都好啦，都系咧睇佢背后咧系有一个上帝嘅。好啦，调翻转啦，当你做大嘅时候，咁咧就做大嘅好开心噶嘛，你可以指挥人啊嘛，可以 manipulate 啊嘛，叫人买咖啡俾你饮啊，即系嗰啲咧，咁你就觉得哇，嗰个嘅过程咧就好开心嘅，好满足嘅，系嘛？咁保罗喺呢度讲啦，你嗰个嘅满足感咧唔喺呢一度。不要以为你就是他那个主人，因为他说什么呢？其实跟仆人那一样，你背后还有另一个主人，就是说你今天所领受这个岗位，就是能够带领这个岗位，是上帝给你，其实跟仆人是一样，都是能够透过工作能够去带给人有益处，是吧？刚才我说了，人的罪性是没有抵消到工作的价值的，只不过我们做过的工作的时候，就有时候就用错了方法，或者想拿一些不应该拿到的东西，或者个人的利益，但是价值是没有变的。而要完成那个工作，一定是有仆人和主人，即是两者的配合的。所以作主人的上帝是给这个岗位我们，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成全人哋咧，即系话你唔好威吓佢哋。你知道咧，你做主人咧，其实都系去服侍佢噶。做主人唔系去操控噶，做主人都系去服侍。咁我哋都经历过咧，就喺啲做嘢嘅过程。我想问大家咧，有冇经历过一啲咧真系好帮助到你、教你好多嘢嘅一啲嘅上司噶？系嘛？咁我见到我哋今日咧就会派呢一个叫做咩啊？好牧人，好牧人，冇錯。好牧人裏面就有很多的社工啊，咁我哋就教會啲牧恩啦，好多社工嘅。咁我頭先先留意到，你知唔知大部分社工都係即係唔知點解都係做邊範啊？你有冇留意到啊？係啊，弱智啊，唔知係唔同我哋啲牧者有關嘅啦嚇。我都大部分都係做弱智嘅喎，啊，即係。咁咧就佢哋好多人都去講到，即係有一個問題咧，就問嗰啲即係我哋教會嗰啲社工問，即係邊一個咧係大致上係點問咧？即係邊一個係激勵你咧，或者係 引發你咧有呢一個去服侍嘅？咁好通常都講，譬如佢上司啊，冇可能講佢老師啊，即係總之喺生命裏面咧，係有啲人咧係將你嗰個嘅價值咧係燃點起上嚟嘅，係嘛？使你成為一個咧係有更加有用嘅人。咁啊，我哋本身係有價值嘅喺上帝嘅創造裏面。不過有啲時候我哋揾唔到，發揮唔到。咁所以呢個作主人嘅咧，或者我哋今日講係作 supervisor 嘅咧，咁你嗰個嘅角色咧就係去服侍其他人。咁所以做仆人嘅係服侍，作主人嘅都係服侍，個個方式係唔同啫。仆人就用一種順服，主人咧就一種謙卑。點解謙卑咧？即係話，喂，其實我係主人嚟嘅，即係我有權去 manipulate 你嘅，有權啊。但係我唔用呢個權，我用我嗰個能力咧嚟服侍佢。咁呢個未完完全全都係耶穌嗰個咯。因為耶穌，我哋記得聖經都有講過，他本有上帝嘅形象，但不以上帝同等為強奪，反倒虛己嘛。然後咧，取咗奴僕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係咪？咁即係話呢一個本身係作主人嘅耶穌，作天上嘅主啊。保羅都講啦，就是、天上地底下嘅，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但係嗰個作主人嘅嚟到嘅時候咧，佢係任我哋去操控嘅喎。我哋就決定咗耶穌嗰個嘅命運，即係當然喺人嗰個角度嚟講啊，係嘛？我哋決定咗咧，我哋點樣去對待佢？我哋同佢講嘢嘅方式啊，我甚至乎將佢釘喺十字架上邊。呢、這個本身係主人嘅咧，卻係真係啦，佢為咗去服侍本來喺佢下邊嘅人，而佢睇為呢個就係佢個生存嗰個嘅目的。作主人的是为了去成全一些上帝所交托给你，你只是一个受托者，即是权力的受托者，你不是最终那个的拥有者。这个在耶稣他 在世的时候，在他救赎的工作里面也都是这样去表达了出来。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有机会即是作带领的，作 supervisor 的，就即不要享尽你那种的即巴闭啊，那个权力所带给你那种的优越感，而是聖經就講點樣運用呢一個嘅特殊嘅角色嚟到去成全人。我爸爸就做一小生意咁樣啊，以前都係嗰啲即係有夥計啊，同啲夥計一齊即係喺鋪頭裏瞓啊、食飯啊咁樣嗰啲咧，即係你見嗰啲好似西環啊咁嗰啲咧，咁嗰類咁樣嗰啲。咁咧就我爸爸都係一個幾脾氣幾暴躁嘅人嚟，我細個時候有時都幾驚佢嘅。咁但係我係後來大個嘅時候咧，先發現咧好多以前嗰啲咧即係嗰啲夥計咧移民咗啊，去咗第二度啊，咁咧翻翻嚟嘅時候咧都會揾翻佢啊，咁可能係上一代嗰種嘅情誼啦，即係比而家係濃厚啲啦。咁我係見到咧就係、是、我爸爸係幾即係幾幫助啲人。我有個同學去外國讀書都係我爸爸即係俾錢佢去讀噶啊，雖然唔係好多，咁咧就我嗰個同學咧就每年都會嚟去拜年嘅，拜年啫啊！咁我覺得見到啊，原來生命咧係可以做到咁咧，都係一個好大嘅祝福嚟嘅。即係話上帝俾你呢一啲嗰個嘅資源咧啊，無論你擁有嗰個嘅地位啦，或者你擁有少少嘅一啲嘅金錢啊，或者個關係啊，咩都好，呢、這個係可以去成全人嘅。啊，所以呢個就係耶穌喺嚟到，你睇下佢做咁多嘅嘢啊啊！最終都是為了去成全我們這個每一個罪人的生命，可以回到去上帝的裏面。所以我們剛才說上帝的同在不單止是一種安慰，也不單止是一種幫助，不是說要去解決我們在工作上面的困難，而是你要你的生命在增值。增值的意思就是你的生命是越來越貼近耶穌，你明白、啊、原來明耶穌那種作仆人那種的順服，作主人那种的谦卑服侍。而圣灵我们要讲的那个同在，就是你发现耶稣那个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出现，这样才是圣灵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所以在我们做事那个的经历里面，没错，我们有很多我们不能够改变的客观的环境，但是上帝他是给了这个这么独特的生命我们，正正就是要我们去保存，而是没有人是可以拿走的。因为这个的得救的位置，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和这些恩典 是没有人可以拿走的。问题就是你怎样看这些已经给了你的。所以我们在计算我们生命那个在工作里面的得与失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自己赚了多少钱，而是问你自己赚了什么。你是赚了你那个的情操、人格、你那种的诚实、你那种的耐性，特别就是在基督里面那种的顺服，基督里面那种的谦卑。如果我们在做事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不断地去经验上帝，欣赏耶稣所为我们所做，你知道我们跟上帝那个的关系不是因为他给了什么我们，而是因为我见到上帝他怎样去爱我。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不单只是因为上帝那个的要求，而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就即正如我们为我们爱的人所做的是愿意放弃一切，你为你欣赏的人所做的，你就会很愿意是跟随他那种的生命那种的模式。所以我们对上帝那种的关系其实是很在乎你能不能够欣赏上帝。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你只是求上帝帮助你去解决问题，上帝走来去安慰你，你最终你要得到的呢，你得着的呢只是上帝的帮助，而不是上帝他自己。你最终是得到的是那个问题的解决，或者一份好的工作，而不是上帝他自己。当你去欣赏在你的工作，你要去真的这样都要听他的话，但你要不断地去思想耶稣都是听那些人的要求，罪人所发出来的要求耶稣都没有拒绝的。所以你老闆所发出来他都是一个罪人，所以他对你所发出来的要求，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上帝的缘故，我们都不拒绝。当然在一个合理的里面，合法的那个的范畴的里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就是给我们看到、上帝给一些人得到一个的位置，全部都是因为跟个救赎是有关。就好像约瑟，他能够做在埃及里面做宰相，因为上帝就是利用他，不是使用他，不利用他来到去拯救、就是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稣呢也都呼召彼得的时候呢，叫他说你如今不再打鱼了，你要得人了。意思就是说你那个的工作那个的意义呢，不单只是赚钱，因为鱼就是他那个的收获，就是他换取那个经济的价值。那你不是打鱼，你是得人，无论你得的是其他人包括你自己。所以在我们的工作的过程里面，我们愿意呢，是虽然有众多的辛苦，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你顶不顺的老细，一些不公平的制度，但这些呢不能够将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上帝和我们的关系、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这个这么特殊的生命，不能够将这一切是拿走。我们是自主的呢来到服侍一些好像不值得我们去服侍的人，就好像耶稣都为一些不值得的人牺牲一样。同样我们拥有那个的身份，就好像约瑟或者彼得一样，上帝给你这个的岗位是要得人，最得人到不要失去你自己，否则的话你就算赚到多少钱的话，你永远永远都不会快乐。愿主祝福我们，阿们。